这首《城里的月光》2021是华研国际旗下12组歌手用隔空合唱的方式，用歌声牵起大家的手，彼此惦念，带来温暖合唱的这样一首歌曲，也是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的一首歌。我们再来看一看历史上今天这一天发表了很多经典的优质唱片，在整整20年前的今天，2001年9月14号就有两张重磅唱片是在同一天的发表，一张代表着当时乐坛新势力的一种亮眼的表现，另外一张呢则是传统流行音乐深度创作的集大成者，代表新鲜势力的就是这位歌手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这首《双截棍》真的是炸响了歌坛，不仅有中国风嘻哈的混搭，还有在当年最热的新金属风潮的影响。单就这首歌来说，周杰伦和当时的痛仰乐队算是师出同门了。 沙店的烟味，你们隔壁吃过数罐，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段，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呀加枪，印尼的空腹最擅长金铜造铁壶山，他们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 怎么该怎么该 呼吸吐纳心自在， 怎么该怎么该 七尺难免手心开， 怎么该怎么该 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向前一记左勾拳，右勾拳，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 怎么该怎么该， 我打开任督二脉。 怎么该怎么该， 东洋兵分的招牌。 怎么该怎么该， 一被我一脚踢开。哈，不是用双截棍，哈哈哈嘿，不是用双截棍，哈哈哈嘿。新武之人前进，人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不是用双截棍。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不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不是用双截棍，呵呵哈嘿，新武之人前进，人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不是用双截棍。 多少人曾经轻轻掠过的地，多少人 纷纷闯入我的新世界，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 2001年9月14号，两张重磅专辑发表，一张是周杰伦的《范特西》，另外一张就是黄舒骏改编《1995》，为纪念好友杨明煌而创作的改编《1995》，可以说是中文流行音乐当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且这张专辑还收录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印度韩坛》之内，也包括黄舒骏出道13年以来最好的歌曲，像《马不停蹄的忧伤》《未央歌》《恋爱征候群》《在你的》。背影守候，他以为他很美丽，也包括他写给王菲的《天使》，也自己演唱收录在其中，真的是一张集大成的唱片。我们听过了老歌，再来关注新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黄子韬的 OST 新歌，也是电影《日常幻想指南》的主题曲《四季三餐》。 你就是我的伞，想要的很简单，旅行的路上有你的陪伴，每日四季三餐就很浪漫，在我住心安。一直都不曾顾及会有什么结局，我仿佛用顽劣换来成长的勇气，谁替我说了怀疑，替我做了决定，深夜里张开的手满是破碎的心。哦哦， 是诀窍的道理，四周无声提醒，直到你的声音把我全都唤醒。你就像一把伞，撑起我的孤单，在雨伞倾盆你找起温暖，你的笑能照亮所有黑暗，这是我的彼岸。你就是我的伞，闪耀的很简单，旅行的路上有你的陪伴，两人四季三餐就很浪漫，你在我就心安。好想要陪你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就算末日来临也没想放手，只有你的声音在这场大雨之中也可以听得很清晰。如果是独自行走，我还缺少点勇气，只要一想到你陪着我都远行，别人会怎么说都不能阻拦我奔向你，我来到你的身边。谁替我说了怀疑，替我做了决定，深夜里张开的手满是破碎的心。哦哦，是诀窍的道理，四周无声提醒，直到你的声音把我全都唤醒。你就像一把伞，撑起我的孤单，在雨伞倾盆你找起温暖，你的笑能照亮所有黑暗，你是我的彼岸。你就是我的伞，闪耀的很简单，旅行的路上有你的陪伴，两人四季三餐就很浪漫，你在我就心安。你就像一把伞，撑起我的孤单，在雨伞倾盆你找起温暖，你的笑能照亮所有黑暗，你是我的彼岸。你就是我的伞，闪耀的很简单，旅行的路上有你的陪伴，两人四季三餐就很浪漫，你在我就心安。 在树上晶剔透的模样，黑油紫糖小小的太阳捧在你的手上，甜蜜初见的时光。啦啦啦啦啦啦，一颗在口袋收藏。啦啦啦啦啦啦，一颗挂在我心上。小小太阳照在心上，黑油紫糖车轮轻轻转，圆圆的光圈嘴角轻轻的上扬。啦啦啦啦啦啦，想融化在你手掌。啦啦啦啦啦啦，花儿我心里生长。小小太阳从不退却，驱散了迷惘。小太阳每个季节相信的力量，小小 首非常甜蜜的歌曲来自于赖美云的《甜甜柚子糖》。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陈环作词，萨顶顶作曲，这是来自于电视剧《舍我其谁》的插曲，也是萨顶顶所演唱的《左手指月》。 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昨破茧，左手拈着花，右手舞着剑，眉间落下了。 写的歌。

是李心洁2000年9月14号发表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样一首《爱像大海》。这张专辑让李心洁尝试到了更多个性化的音乐风格，请到了像张震岳、费武金、糯米团等为他写歌，同时呢还有陈珊妮等人为他来担任制作人。不过专辑流行度最广的仍然还是李正帆操刀按照他个人气质量身打造的这样一首《爱像大海》。在2008年9月14号，汪苏泷推出专辑《克制凶猛》，做出废土世界的时间设定，并在虚拟的环境下加以创作。我们来听当中的这样一首主打歌《全世界陪我失眠》。 也许是看过了太多关于分离的拥抱，也许是写过了太多伤春悲秋的曲调，我每天都不太爱笑，也没什么烦恼，只是做什么都感觉有点急躁。最近看到了你和他新的合照，不同不痒的情绪好像也没有多难熬，也尝试要把日子过好，却越调整就越糟糕，麻木的像一场好不了的感冒。飞船绕着地球一圈一圈，全世界陪我失眠，等待之后又是等待下一个光年，引擎加速燃烧远离地面，绝望陪着我盘旋，闭上眼我得到些安全。习惯房间氧气在变少，不知不觉白天黑夜一样没有人打扰，安静的像是剧情需要，反正没什么大不了，只是还没能戒掉对你的嗜好。 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他眼神灿烂，像坐爱情航班赶回来，上班时像是人，下班时像流浪汉。你爱他神秘，爱他危险，爱他颓废，爱他的遥远。他是你的野兽 ，baby 看似灯光眼，他画鼻子上浪，画的更灿烂鲜艳。他爱你随和，爱你方便，敢怒不敢言。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在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那 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吧。 真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私生者，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源自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 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你无需认输，他的人在造英雄罪恶，要学会放下不甘简单不兴奋了。他要你让让也就让让耶，舍不得爱你只是让让的恨。我爱始终没有底线，复制谎言平静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耶，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裁判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的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创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 Never stop， 我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 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源自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 Go get it， go get i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如果说九年前中文流行歌坛的潮流是怎样的，听一下这首歌曲就是可以可见一斑了。2012年9月14日，蔡依林推出专辑 Muse， 刚才听到的便是当中的主打歌《大艺术家》。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刘若英在今年的新专辑《各自安好》当中这样一首《所有相爱的人啊》，奶茶和火星电台合作的这样一首歌曲，之前在2月份作为先导单曲推出，而我们马上听到的是歌曲的热情版。 寒夜静静很过，该忘的差不多，挣脱了挣脱了那个角色，被谁创作的歌，歌词却还记得，爱错的爱错了。 又有什么可以阻挡年少轻狂？所有孤单的人 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 这首非常好听的老歌，彭佳慧1998年专辑《敲敲我的头》当中，这张专辑的代表作《相见恨晚》。下面这首歌曲是5年前张信哲在自己49岁生日这一天推出的专辑《歌时代》，我们就来听他重新演绎自己的这样一首经典之作《爱如潮水》清流版。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抱。 一盏对金山天

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华研众星，《城里的月光》2021。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心温暖他心房。 新歌二号，陈奕迅 ，Rene Fleming， 朗朗 ，I want。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我要 新歌三号，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也留下我的盔甲。 新歌四号，徐佳莹出行。 没有挂起，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 新歌五号，张子宁最爱。 最爱的那天，最爱的那瞬间。 新歌六号，张赫宣满分前任。 放弃我太多 新歌七号，严仁中定格。 有你多一天，爱深一点，为城市变。 新歌八号，蒂斯卡 Discard Let You Know。 I need you, baby, come along with me. I'll let you know. 新歌九号，彭希言寻找那道光。 等我风雨亮，长时候翅膀。 新歌十号，云慧绿叶阴浓。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来到中国歌曲排行榜。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个小时来聊一聊有关于乐队的音乐。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新裤子乐队的《最后的乐队》，作为出道超过20年，曾经北京新生的其中之一，新裤子乐队成名于乐队文化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代。在这20多年里，虽然乐队音乐摇滚乐也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但不得不承认，相比于90年代新千年左右的万马奔腾的态势，现在的乐队真的是日渐式微了。 这是最后一首歌曲，唱完之后我们将离去，虽然这音乐还在继续，却和你一样焦虑。那些艺术家并不伟大，他们只为讨你欢喜，不 긴지 틴고 해봐 만나다 노탈쇼 인생에 생후 몸배워 만나다 사탈쇼 잘당 유도 해친 만나다 노탈쇼 진다 세트치 가짜리 허벅수 来自涵盖乐队带来的鄂尔多斯民歌《丁吉图湾》，收录在乐队的专辑《涵盖与管乐》当中。这张专辑的灵感是之前与音乐家谭盾的合作《摇滚交响》，他们把这样混搭的概念继续延续下来，请到管乐大乐队合作，用全新的方式来演绎这些源远流长的民族歌曲。无论是乐队还是组合，都会面临解散或者单飞。在苏打绿休团的这些年里，吴青峰开启了个人的 solo 发展阶段，一个人的名义再战歌坛。我们来听他将这首个人的音乐才华与苏打绿乐队的情怀合二为一的作品，叫《歌颂者》。 唱歌，我闭着眼睛唱歌，却听见有人唱和，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我很快乐，发现有人听着，清浅一条河，只为自己庆贺。人们眼神让我的脸颊发热，忍住颤抖的手投入一首首歌。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十几年过去了，我还在这唱着。可能我唱出了你的苦涩，可能我唱着自己的人生，可我们有过相同的心声，所以你才会出现在左右，听我唱着。人们掌声安如林中回声，不想被打乱晨昏，是我有趣有声。大雨点到了晨，你怀抱我的单纯，听着脉搏忐忑，得靠自己回温。可能我陪伴过青春，可能我陪伴自己的灵魂，而我们凝视着彼此的真，所以心才如此静水流深，让歌成了歌。 送着你的心疼，可能我歌颂着我还活着，而我们都想再一次狂奔，所以你愿意对我点点头，生活不 尖嘴向上，你算嚣张 ？No， 我过分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听过便皱眉，退化到轻机，早已被隔离，哇，长后几公里，有没有升到我怕了你，看着你我叹口气，门单一打开。那个笑一餐，要变又怕烦，纯为了抢眼，有情结会见到了受赞，抱住过去过多晚，这么多坏世道的空间，你正在我最弯，踩上鬼马的不快，摆副嘴脸走出街，玩到哎呀哎呀过咗界。 Listen up, here we go again, on the train, on the same plane, best friends we became. 有乐队单飞，也有歌手组团。陈奕迅啊，两次与巡演乐队合作，协力推出了专辑。第一张是2009年的 HQM， 第二张呢就是2018年底的 LOVE 啊。我们刚刚听到是有着 funky 曲风、Big Bang 元素的《破坏王》。作曲人是专辑的制作人王双俊，而在 Eason and the Duo Band 当中呢，他担任指挥和贝斯手。话说在乐队音乐方面，香港歌坛在不同时期都有几支当红的乐队，早年间有 Beyond 太极，这些年有 Mr. 乐团，还有 Rubber Band、 Super Moment 以及 Dear Jane。这几支乐队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港产流行音乐独树一帜的生力军。说到 Dear Jane 啊，这是英文的一个梗啊，女方写给男方的绝情信叫做 Dear John Letter， 而男方写的绝情信啊被称作为 Dear Jane。 而这个名字大家还会想到张靓颖的 EP Dear Jane 哈。不仅如此，乐队新进的一首歌也和张靓颖的歌曲再次撞名。我们来听这首《身体语言》，有请来自香港的 Dear Jane 乐队。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 就这样吧，就这样散去这相差，就这样吧，就这样捉紧你好吗？也许一些心态说不透，也许不懂感觉说出口，也许讲一千句也不够，假若不够就用我的指尖取替说话，就在你的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

全中国强力首播。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为您继续主持，继续来分享一些和乐队有关的歌曲。这个时段首先带来信乐团为电影《七剑下天山之封神谷》所演唱的主题曲《江湖诀》。 是神仙，是何缘？我情愿。 2004年 FIR 在中文流行歌坛闪亮登场，一鸣惊人，以至于被评价为出道即巅峰啊！15年后，2019年，飞儿乐团进行了出道以来的最大调整，带入新一代主唱 Lydia， 推出了专辑《末日青春补完计划》。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专辑的主打，也曾经在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爱上属于你的天空》。下面我们说到，作为中文流行歌坛人气最高的乐队之一，五月天在2018年的12月31号，配合他们的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和陈奕仁导演特别制作的动画影像，将他们2016年自传专辑的这首歌来重新演绎，推出了《转眼》2018自传最终章。 转眼走到了自传最终章，已浏览所有。 着的瞳孔，风干的皮囊也曾那般花样。最爱的相片让你挑一张，千万个片刻谁在你身旁。那一年的我曾和你惶惶不安，念念不忘，还是得放开双掌，掌心中握着谁的体温渐凉。有没有人在某个地方等我重回时代，还有唱片啊，如同博物馆，装满了希望。劈头与讲话，爱情和忧伤，永远骄傲高唱，成就如沙堡，生命如海浪，浪花会淘尽所有的幻想，存款与楼房，挣扎与渴望，散场。回忆如常，冷泪盈眶，风景模糊如天堂，孤单的大床。谁贴近我脸庞？有没有人也遭遇过慌？跌跌撞撞，当时的缺氧，最平凡日子，最卑微梦想，何时才发现自己的真？有没有人看？ 转眼2018自传最终章。八三幺乐团2018年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了他们正式出道十年来的首次万人演唱会，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一事无成的伟大》，献给每一个有着精彩人生的平凡人。接下来和大家说声再见，也请在每天同一时段关注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这一生一无所有朝阳，要拉到未来的事来了再讲，懒得去想，操场边处登场，那一年的盛夏，那什么美沙理想，把美才是真话，我舍班耍吉他，吃便当配大花，想做个 rock and roll star， 不敢平凡长大，停止吧时刻止吧，不然就饿死吧，懂啊，难道我不怕什么代价，妄想更无价，这一生一事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这一生一无所有朝阳，凋烂到凤凰花落，未来在哪，暂时不公园也照常，那票房刚好不完，请共用喝豆浆，没入围的奖项，没人懂得漫长，能感动自己的歌才是唯一解答，如果是也热血吗，心感总会心凉，像是像沙漠般荒凉，为何心里总还期待灿烂的花，这一生一世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每一晚每个一事无成的当下，我也幻想若能重 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